残寒，老人无故而已。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要是跟糖友朋友们聊一聊啊，就是如何通过提升肝脏的功能来维护血糖的平稳。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谈一谈，那么肝脏跟平衡血糖有些什么关系呢？ 对，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也觉得比较迷惑哈，觉得这个糖嘛，肯定跟这个胰岛素是有关系的，对吧？ 对， 跟肝脏好像他们两个联系不上，觉着没关系啊。就是怎么会你通过提升肝脏的功能，来让这个血糖平稳呢？哈，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要谈一谈这个糖，它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哈？来的可能听众朋友比较好理解，不是吃了饭了吗？甚至是有的听众朋友可能理解，就说，不是吃了糖了吗？喝了糖水了吗？是不是？这个就有糖了吗？实际是我们，通过饮食啊，这个饮食当中的营养，它会转换，它会转换成糖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因为我们组织器官呀，利用这个能量呢，它主要是以这个糖作为一个能源来进行利用的，就像汽车，我有的是烧油，对吧？一小部分汽车是烧电，对吧？那么我们人，这些细胞，对吧？它用什么来提供能量呢？它是用糖来提供能量的啊！糖是一个，为我们提供能量的一个大户。那么我们人呢，主要是靠饮食来摄入这个糖的，不是说吃了甜的，我们进去就是吃的糖。比如说直接一点吧，我们喝一杯糖水，吃一块糖，摄入的是糖，这个是对的啊，是直接摄入的是糖。但是摄入的其他的这种食物，比如说我们吃的面条，吃的米饭，吃的馒头，它这个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呢，它是不直接被我们人利用的，不直接被人体利用，它是这些碳水化合物转换成糖，然后才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被我们人体所利用的。所以这个糖的代谢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就是说，很多食物里边是含糖的。 对，很多食物里面是含糖的，然后这种不含糖的食物呢，它是可以转换成糖的，转换成糖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因为才能给我们人体所提供能量嘛，这是糖的来源。那么来源以后，糖就要有去路啊。其实糖呢，来和去，比如说吧，这么来解释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比如说您的家乡在这个太原吧，对吧？但是您呢要在北京工作，那么您从太原到北京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要坐高铁呀？对吧？那么您坐高铁从太原到北京这一段就相当于这个糖到了血管里面了。那么这个糖到了血管里面的这个目的，它不是待在血管里面，它的目的就像我们人要到北京来工作一样，它是从太原上了车，然后它到北京是要下车的，对吧？那么这个人如果到了北京还不下车，他 比如说在这个高铁上他一直坐着，来来回回这样转，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讲他是一种浪费，对吧？因为他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去下车就去工作了。那么对于这种列车来讲他也是一个浪费，对吧？他拉着这个乘客，这个乘客一直在列车上，他不下去，那对于这个列车是有影响的，因为您下不去别人又上不来，对吧？所以这个糖就是这样的，他待在血管里面他是要有目的的，就是到了一定的位置他一定是要下去的，如果他不下去他长期的待在血管里面，血管里面的糖长期的升高的情况下，这个啊对于我们血管的这种损害特别大。而且这个糖待在血管里面呢，它就顺着我们这个血管它到处流，你知道吧，它先是流到这个大的动脉里面，然后它还会流到那个小动脉里面，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这种大血管和小血管的伤害。所以这个糖在血管里面千万不敢多了，一定要让糖到血管外面去。那么要让糖到血管外面去是谁来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在做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只要是一吃了饭，这个时候呢胰腺呢它就开始工作了，只要是我们吃第一口饭一吃进去，这个时候就会刺激啊这个胰腺，就会把胰岛素分泌出来，糖进入到血液里面的同时胰岛素也很快进入到血液里面，然后胰岛素呢就会帮助这些糖让他们去到血管外面去啊，就是要让就像这个火车上的乘务员让旅客下车一样，他就安排旅客一定要这一部分旅客到站了，一定要保证这些旅客在这一站上全部下到车下面去，不能在这个火车上有滞留，这就是胰岛素起的作用。但是糖尿病病人呢他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吃的确实是太多了，而且呢这个运动啊它是太少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呢就是这列车上的乘客确实是太多了，就是我们血管里面的糖确实是太多了，然后导致这个乘务员的这个胰岛素呢它没有办法安排这个乘客就是下车，因为那个站里面的乘客已经满了，下去的已经堆不下了，已经满了，这个时候乘客就下不去了，这个糖下不了车了，那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就要想办法，想办法以后呢他就让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糖多下去一点，这个时候对血管的伤害就要少一点。你看很多听众朋友为什么要用这个降糖药呢，对吧？有一些降糖药呢是让血糖下降的，有一些降糖药呢是刺激这个胰岛，让这个胰岛素多分泌的，还有我们最后没办法的情况下呢要直接注射一些胰岛素，也就是要增加这个列车上的列车员的数量，让列车员多一点，然后多一些力量来安排这个糖到血管外面去，安排旅客下车。那么这个胰岛素它在这个血液里面如果安排不了这个糖下车的情况下，它就会想办法，对不对？想办法叫醒这个肌细胞，让肌大哥多储存一点糖，让这个脂肪姐姐多储存一点糖。但是啊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肌细胞要储存一定量的糖必须我们人要运动，人要不运动的情况下肌细胞消耗不了糖，所以这个时候呢肌细胞也不能储存太多的糖。还有一个就是脂肪其实它不应该储存过多的糖，因为我们人不应该胖，人的这个体重指数都是应该有一定的值的，不应该过分的胖，但是因为我们糖尿病病人吃的太多，糖没有地方去，在无奈的情况下这个脂肪姐姐才接受了这些糖，然后让这个脂肪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厚， 人也变得越来越胖 越胖。对，其实这个是不应该的。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起着决定性作用让这个糖可以来可以去的，这个我们人体最重要的这个器官是肝脏。肝脏呢它主要起的就是把这个糖从血管里面拿出来，拿出来呢它有两大作用。第一大作用就是拿出来以后呢你先放到我肝脏这个仓库里面，然后呢等着我这个肝脏把你糖分解了，分解成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所需要的各个零部件， 然后让组织器官去利用。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就想象一下哈，肝脏这个仓库够不够大，储存的这个糖够不够多，哎，这是肝脏能让糖平稳的一大能力。哎，因为它不像脂肪，不像肌肉，肌肉你要运动它才能存糖，对吧？脂肪其实它不应该存糖，也是要存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人不能太胖，脂肪不能太厚，所以这个脂肪厚它是无奈的情况下它才增厚了。其实最最关键要让血糖平衡的是肝脏，肝脏呢它是有代谢作用的，它把糖拿出来它先存了，存到我的库里面，然后它是一个加工厂化工厂，它是可以把糖分解了的。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饿的时候，其实人感觉到饿，就是你体内已经缺糖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肝脏它还有一个功能，它会把它仓库里这些糖释放出来，它放到血管里面去，然后让这些糖再上车，再让我们组织器官所利用。这个呢，是这个肌细胞所无能为力的，也是我们脂肪所功能不足的。脂肪也可以让脂肪转变成糖，但是它过程比较慢。哎，那么肝脏是很快就可以把肝糖原变成为葡萄糖，哎，让我们维持我们血糖的平稳。所以说呢，我们人体啊，就是说，肝脏是我们平稳血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胰岛素它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哎，就像列车员，哎，让这个旅客下车，那么旅客在这个车站能不能下的更多一点，决定于这个车站容纳这个旅客的量。哎，如果这个站是大站，那肯定就能多下一点人，对不对？如果这个站很小，这个站里只能容纳二三十人，对不对？那你肯定你这个胰岛素你再能干，那你也把这个乘客安排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胰岛素抵抗。就是比如说胰岛素叫醒肌细胞的时候说，肌大哥呀，你多给我让这个糖储存一些吧，多让一些糖下车吧。但是肌细胞说，我这没地儿了，对吧？你这个人不运动，那我这些糖消耗不了，我肌细胞就储存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叫胰岛素抵抗，就是胰岛素叫谁谁都不答应。但是啊，我们人体的这个肝脏它是容易被叫醒的，它也是库存量比较大的。它为什么库存量大？因为它存了库存以后它可以把它分解。那么你像这个肌肉细胞，你必须人运动糖才能消耗掉，你像脂肪它就没有办法，你只能放在我这个地方，我不能分解，所以这个储存量就很有限了。那么因为肝脏它可以把它分解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以说这个肝脏的功能要提升了，你血糖就能往下走。然后 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胰岛素呢，它是这个血糖调节的一个就是拿列车和列车服务员来相比，它是一个列车服务员为大家服务的。 对， 但是如果它服务的挺到位，但是如果你身体当中的肝脏这个器官不好的话，也就是说你站台上没有那么大站台，即便是它让这个糖它轰下去，底下没地儿啊， 对， 所以只能在上面挤着，那这样的情况就产生了叫做胰岛素抵抗了。因此就是这么来说的话，像肝脏的功能与否跟这个血糖的高低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关联。 对对对，赵老师您形容的这个特别对，就是肝脏像一个非常大的站台，对吧？它能容纳很这个葡萄糖乘客下车。哎，因为肝脏它的这个站台大呀，而且肝脏把这个葡萄糖乘客容纳到它的这个站台上以后，它还有一种能力，它再把这些乘客给它分解了。哎，把这些糖给它分解了，这是肝脏所有的能力。您像这个肌细胞也好，这个脂肪也好，它只是一个站台，它让这些乘客下了车以后，你只能待在我这个站台上，我不能把你分流掉。所以您看，它的这个容纳糖的这个量就是有限的。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通过您的讲解啊，这个肝脏啊，真是一个使糖尿病人他的血糖平稳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对， 因此我们要很好的维护它。 哎， 那么我们怎么来更好的维护肝脏的 健康和功能了。 对，哎，这就是一个问题哈，因为是这样的，糖尿病病人啊，不仅仅是存在着这个糖代谢的异常，一般糖尿病的病人都有三大营养物质代谢的异常，就是除了糖以外，它还有脂代谢的异常，它还有蛋白质代谢的异常，所以这个肝脏啊，它不仅仅它的这个仓库这个站台啊，它不仅仅有葡萄糖这一种乘客，它还有脂肪，这个也是它站台上的旅客，还有蛋白质也是它站台上的旅客，都要通过肝脏来进行消化进行分解，然后让这些乘客不断的再到他的工作岗位当中去，然后把肝脏排空，肝脏这个仓库腾出来以后再接收新的糖啊脂啊蛋白质，然后再进行工作，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化工厂。那么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啊，您看他就是他除了这个葡萄糖要占据他肝脏的这个仓库以外，其实在前期很多的脂肪组织已经把他的这个仓库占得差不多了。 比如说我先有脂肪肝。 对，这就是脂肪肝的来源。 你 有脂肪肝，所以你这个时候代谢糖的能力就更要下降了。所以说糖尿病病人不仅要降糖还要降脂，还要促进蛋白质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肝脏的负担就非常非常重。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糖尿病人哈，他实际上的给肝的这个负荷啊压力还是蛮大的，是吧？ 非常大， 他弄不好就会影响肝的这种功能和健康。那反过来说，比如说他有肝炎或者说肝有问题的话，是不是这些人反过来呢也容易得糖尿病呢？ 糖尿病的这个起病的原因啊，关键是他肥胖，就是他摄入的过多了，然后让这个肝脏负荷太重了，他发生糖尿病，他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比如说您有肝脏的这种疾病，比如说病毒性的肝炎，对吧？那么你说倒过来，他容易不容易得糖尿病哈？那么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摄入的过多。如果这个人摄入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么这两种情况下，肯定这个人糖尿病会更高发， 他的发病率会更高。 比如说这个人呢，他的体重指数不超标，他也没有遗传因素等等，那可能这种情况下，他的糖尿病就发病率不是那么高。是这种情况。当然了，我们肝脏功能的好与坏，对我们全身的维护啊，整体我们这个机能的代谢，它是有好处的。就是比如说您不是一个肝炎的病人，肯定能促进您的代谢。如果您是肝炎的病人，可能人家很胖才得糖尿病，您可能不太胖，因为您肝脏不好，您可能就糖代谢就异常了。它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说这个糖的高低啊，直接影响着肝脏的健康。 对，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肝脏它很劳累啊，它的这个负荷很重啊，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给肝脏增加营养。这个营养呢，就是要给它增加粗纤维，给它增加各种矿物质，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都给它增加的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肝脏才有力量哈，更多的去分解糖，分解蛋白质，分解脂肪。那么这种情况下，肝脏的功能才能提升。肝脏的功能可能提升一点点，我们血糖的水平就会下降很多。只要是糖不待在血管里面，糖到外面去，你不管它到哪儿去啊，到组织器官里面去也好，到肌细胞里面也好，到脂肪姐姐那儿去也好，到肝脏里面也好，只要它不待在血管里面，我们人就不发生并发症。因为糖尿病病人很大的并发症都是血管的并发症，大血管的并发症，小血管的并发症， 就因为这些糖呢，它在血管里出不来。 它在血管里出不来，它就要干坏事儿。它就这个糖在血管里干什么坏事儿？它就拿一小刀片把那血管内膜一刀一刀一刀全给它拉破，就是糖的一个刺激，就跟我们糖腌的果脯一样，它就变脆了。您看新鲜的水果很水灵哈，它经得起揉搓，它不脆，但是您那果脯一掰，它就脆了。所以这个血液里面的糖分多，血管内膜就变脆，变脆以后血管内膜就破裂，破裂就长斑块，然后呢这个血管就堵，大血管堵，冠心病，脑梗，对吧，等等，下肢这个动脉硬化呀，下肢的这种坏疽呀，对吧，溃烂等等，小血管堵，你像这个眼病， 对不对？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小血管它都发生这些病变，堵啊，血管破裂呀，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大大小小的血管，你想，全身的血管弥漫性的发生病变，人能好吗？对不对？包括糖尿病的肾病也是一个大血管小血管合起来的这种病变，对不对？您血管的功能不好了，通透性不行了，血管也堵了，那么这个人确实最后生命就受到威胁了。尤其是糖尿病，很多病人是这个由于这个糖心病啊，也就是糖尿病性的冠心病，最后就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了。 嗯， 所以这个糖尿病病人的糖必须到血管外面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增加我们肝脏的功能，肝脏的功能增强了，它会更多的让这个糖到肝脏这个站台上来，所以这个时候血糖就平稳了。哎，糖不待在血管里面，糖尿病病人就不发生并发症。 嗯，当然了，咱们这儿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尽量减少血管里糖的拘留，这个 滞留 啊。 嗯，对， 就是说呢，少摄入糖啊，这是糖尿病人的一个关键啊。当然说这个降糖是一种方式，那么加大胰岛素，增加胰岛素，这也是一个方式。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胰岛素的量加到最后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肝脏功能不提升，对吧？你又不运动，或者你的脂肪是很厚了，你再增加列车员没用，因为你的站台是满的。 哦，所以就形成这个胰岛素抵抗了。 对呀，你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你光加大胰岛素的量是没用的。我们要腾出站台来，站台足够大，这个时候糖才有地儿去。 嗯，所以咱们经常说，作为糖尿病人呢，一定要经常运动。 对， 比如说在肌肉里的这个糖呢，通过运动给它挥发了。 哎， 另外呢，也别太胖。 哎， 是吧？ 对， 这个别这个大腹翩翩的啊，这个脂肪啊，这个堆积着太胖了也不行。 对， 另外就是说，让他的这个肝脏呢，尽量哈、能够多盛这个糖。 对 啊，就他站台要大一些，多分解糖。 对 啊，那叫维护这个 肝 脏的 功能。对对对，肝脏的功能提升非常重要。 嗯， 因为肝脏它能消化，能利用糖，能分解糖，对吧？你要肌肉的话，得靠你人运动。 哎， 但是肝脏的功能提升了，肝脏就可以把这些糖给你分解了。 哎， 分解了以后，这个时候你人就比较轻松了。 所以说是要提高这个肝脏的功能哈。咱们有时候说了，哎，怎么来提升肝脏的功能啊？哎，现在咱们有办法。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哈，比如说用这个粗纤维来这个清理啊，加一些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 微量元素， 还有微量元素等等啊，来这个。使他的肝脏更加的健康，因为这些就是他需要的一些物质等等的哈。 对对对， 其实大家如果想了解哈、怎么来维护肝脏，尤其是糖尿病人啊，怎么来能使你的这个肝脏更加的健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具体的进行交流，其实真的是非常有必要。 对。 好，我们的咨询电话您听好啊，八点半之后来拨打8886-4417 8886-4417。 那么就是说，要提升肝脏的功能，我们刚才谈到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还有粗纤维必须全乎了。如果您说，我只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全乎，这个是不行的。当然，这个啊，单靠饮食补充是不可以的，因为您比如说像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个硒，它在我们食物当中含量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通过我们有意识的摄入才行。您像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里面哈，它就加入了全面的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因为它加的很全，所以呢，您一日三餐之前，哎，把它饮用进去以后呢，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您肝脏功能的提升。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哈，然后我呢平时要多多的运动啊，在吃上多注意，不让自己太肥胖，然后呢，把肝脏又维护好，这样呢，对于并发症的产生啊，就有很好的这个改善作用。 对对，哎，很好的控制作用。 对对对，因为咱们经常说是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是危害大。 对， 因此通过您的讲解，我觉得作为一个糖尿病人，维护好这个肝脏啊，等于就是说平稳了你的血糖。好了，那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看看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更好的维护你的健康啊，尤其是糖尿病人。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